心，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冤家一对父子俩，一言不合快打架，学堂门口忙说教是大爷大叔路人甲。各位看官，继续接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关于熊孩子的事儿啊，咱们也是听过不老少了，有时候您可能会哈哈一乐，有时候也可能会感觉啊很闹心，但无论怎么样吧，咱们都只是旁观者而已，真正在这其中为这些熊孩子所苦恼的，其实啊还是他们的家人。你瞧瞧，今儿咱们要说的正好，哎，就是这样一对父子。 走走走走走，孩子不听话，天天的，干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你！ 我举报你，你打我！ 我打你，老子打儿子，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 去玩玩去玩去玩去玩去！ 我 去不上上学上学去！ 我 就踹死你！我，哎，你说说你啊，你说你这孩子多坏！快接吧，接吧，刘婶，刘婶， 接我干什么呀？ 您说我们家这孩子多不听话？ 怎么着？你给说说。 就不爱上学，是我理解。 我也不爱上学，小时候。 那别夸这，没有夸这个的。你说这小孩不爱上学正常吧？你说你请假也好，你是逃学也好，我都能理解。哎，哎，他请假，你才说什么？ 说人呗， 今儿说他妈妈瘫了， 哎呀喂， 明儿说我残了， 哎呀， 后天说他奶奶老年痴呆了，大后天又说他爷爷小儿麻痹了，这是人话吗？这个 这老头怎么都没人呗？ 可我还说他爷爷再也不能小儿麻，你见过80岁老头得小儿麻痹啊？ 不是打小就麻痹了， 我一会儿你看刘婶走滚。 我还说过刘婶家着火呢。 你看看 你这孩子，这倒霉孩子， 你骂我们家孩子干什么？ 哎呦， 你骂我们家孩子干什么？ 护犊子，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走走走，哎，气死我了。哎，你说你弄完这，我在亲戚朋友那，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那就别抬嘛。 废话，什么叫不抬啊？啊，上学上学上学， 我不能去上学。爸爸，你把我打得受了这么重的伤，我怎么去上学呀、还不都是你。 哎哎， 哎，怎么意思啊？ 我 怎么意思啊？ 我表达得很清楚。 按你这意思嘛，你现在这倒算是抄上了。我打完了你嘛，你倒美了，是不是？ 这哪美了？这你看我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都瘸了。 我昨儿打你的时候，你跑得不挺快的吗？ 我这后一招、 打完了之后，你还跟我较劲呢。今儿早上起来你就开始出问题，我告诉我踹死你！我告诉你，走。我告诉你啊，小子， 你别打人，你别， 我不打，我告诉你， 你别打人， 你 好好，我觉得要我要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你不 能动手，听着啊， 你得要当一个文明人，你别动，你把脚放下， 儿子， 爹， 这今天到了学堂了，你 哎呀，你炸死我了，爹！你说话别一惊一乍的，这会出心脏病的。 你 哎，那好，我知道你说我 一定要 哦， 尊敬师长 哦。你乐什么呀，爹？ 团结同学。 你废话， 见了长辈要叫人， 不能叫狗。不对， 废什么话？废什么话？废什么话？不能跟以前似的，没大没小。 表哥， 你要好好学习 哦， 知道吧？ 哦、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 行，爹，我 知道，就跟爸爸我 知道， 天天 我知道， 哎、 您能不能别烦了？我立刻现在我就进学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您只要别说话了，你别说话，我去上学，行了吧？我特爱上学， 你这还不错，那去吧， 哎，受不了。 好好念书啊！ 哎，知道了。 好好念书， 哎、爹，你这嗓门怎么这么大，真丢人！ 好好念书。 啊，他还没走呢，走了吗？哦，走了，终于走了。哎呀，到哪个地儿去睡一觉呢？哦。这有一个小屋子，看上去还不错哎，环境，还挺安静的。我去睡一觉。啊，有人！啊，哎， 嗯， 大哥， 啊， 大哥，你跟这儿干嘛呢？哦，大哥， 你管我叫什么？ 啊？ 你管我叫什么？ 大哥， 叫谁大哥呢？ 你 谁是你大哥呀？叫谁大哥呢？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懂不懂礼貌？有没有眼力见儿？哪来的孩子那么讨厌？出去，讨厌！ 嗨，才刚说了要有礼貌呢。这会儿啊就被人抓住把柄了，看来啊要想过了这关就必须得改口才行了。只是这世上的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呀没有那么样的简单。 这么讨厌的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要好好睡觉，叫我大哥，叫我大哥。 大那我叫您啥呢？您小点声，叫啥都行。 干嘛小点声啊？ 我待会儿我那个先生听见了就不太合适了。 听不见 啊？ 他这会儿没在学堂里边，在后院呢，带着别的同学在后院。 哦 啊，想过去看今朝此起彼伏呢。啊 哦， 然后呢还我听那个话里话外的，反正。烧的这一个姓刘的一小孩儿，不是姓刘的小孩怎么不是东西？姓刘小孩怎么调皮捣蛋？姓刘小孩怎么不是玩意儿？姓刘的小孩儿， 大哥，我知道了，大哥，大哥， 反正这会儿学堂没人，知道了吧？ 啊，行，那你， 所以咱接着说这个，你叫我大哥这事儿啊，好好睡觉，叫我大哥不叫醒了干嘛？ 那 大没眼力见儿 啊，大叔， 大叔，活腻歪了你！ 你别， 活腻歪了吧？我告诉你，逃学的挨着吧， 我 把你扭送到学堂去！ 我 大喊谁教育的你？ 我大爷，饶命！ 谁叫谁大爷呢？叫谁大爷呢？你 大爷，大爷， 什么大爷？ 大爷，大爷， 不可我踹死你！我叫大爷，你叫大爷，我来叫大爷，我来叫大爷，叫大爷， 辈分高，我叫您是大爷，行吧？ 呸！ 你太厉害了，你身体怎么那么好啊？ 你，我把话说清楚。你管谁叫大爷？ 我不管。 你管谁叫大哥？ 我 长得这么嫩啊，这么年轻 哦。 你看你仗着你上学，你以为你就长得年轻啊？你老么咔哧眼，你抬头纹都有了，知道吗？ 我 你眼角这鱼尾纹， 14岁， 你14岁长得跟40似的。 你才是呢！我觉着你这面相，我叫你一声大哥已经是够 呸。 面子了，你叫大叔这有余，你叫大爷大爷那儿给你备着呢。 行了， 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孩子。 哎 呦，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那么啊，爹， 你是不是不尊重老师？ 没有， 说 没， 你到底份我替你的。 哎呦喂，那没有替我。 跟你说没说要对老师一定要尊重？ 他不是老师。 我不是老师， 不是老师。这孩子， 爹，你心脏病都出来了， 是不是看见人家大爷了，没跟人叫大爷？ 你要这么着。你我算明白你家儿子为什么混蛋了，你就没长眼。 谁没长眼？ 废话。 不是你，哎，你怎么骂我呀？ 废话， 我这当面训责，我教育我儿子，你 教育儿子管我叫什么？ 大爷。 叫大爷，我长这么年轻叫大爷。 虽然说现在的局面是2-1，但是大伙儿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彼此对立。然而即便目的清晰，却也没能够阻止事情往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我 等会儿，你等会儿，你长得怎么着？你长得是什么？ 我长得这么年轻。 你长得这么年轻。 你要都管我叫小兄弟，叫小哥都行，大哥、大叔、大爷，这是叫我的吗？我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大劲，每天你知道我为了保养我费多大劲吗？我为了保养这皮肤，你看我这没有纸我都不敢乐。 行了， 看看你长得老不干，你哪懂这个呀？ 行了，我听明白了。 讨厌， 我们家这儿子嘛，叫你是叫了，但是没管你叫好听的，是不是？本来应该嘛要管你叫个大哥呢，你还高兴点，没想到管你叫了个大爷。 大哥我都不高兴， 那应该管你叫 小哥。 我觉得不会，对，我应该管你叫儿子。 我这反正 我更年轻吗？ 反正你年轻，对，显年轻就行。 我年轻就行。 对， 那这我懂了。你过来。 爹， 认错。 我认不，我不要什么认错呀？我没有错，我错哪儿了，爹？ 他这个你， 爹，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对，他真是，他这个他。他 我 甭管了吧，反正他不认，您替他认了也行。 那我 上点岁数，通情达理，真是。 爹，你一直跟我说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少年， 你孩子别废话了。 讨 厌。 我替我儿子道歉吧。 就是的。 爹，凭什么呀？ 大爷，来那个，咱俩聊。大爷， 你管我叫什么？ 大爷。 哎，好嘞，儿子。 嗯，对。大爷跟儿子这配套吗？ 你不说且叫小了就高兴 吗？叫大侄子，大侄子， 大孙子，这样你更高兴。 没听说过，没听叫大侄子。 大侄子，大侄子， 没事。 大侄子，这您挺好是吧？这学校里这情况这个刘老师最近身体挺好的。刘先生， 刘先生啊， 啊， 挺好的， 是， 哎，身体不错， 哎，这，张先生也挺好的， 哪个张先生？ 大高个儿那个， 啊， 大高个儿，留三撮胡子那个， 哦，挺好的， 哎。您听您好像不知道似的。 怎么能不知道？我也在这儿那个老上学，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哦，那个 老张最近身体不好哈。 对，老张最近可不嘛， 是吧？ 老张最近，哎呦喂，是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了。 老张今年， 都得64了 啊？多少？ 46，不是 46， 52了。 52， 老张，我50多岁了吧？ 就没有老张这人。 说吧。你到底是学堂里干嘛的呀？ 我 儿子， 我没 见过，没见过他， 没见过爹，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您这么一说，我才反应过来，这人谁呀？ 对呀、 啊，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 从师，招来。 不，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别让，回头一会儿你把教授先招来，怎么办呢？我就来那个， 你干什么？ 他不在吗？我就。拿几本书 啊，偷书的， 别嚷嚷， 偷书的， 爹，这贼现在胆子太大了， 太大了， 对，咱们把他扭送到衙门去，爹， 啊、你等一会儿， 你 行不行？ 你凭什么？ 等一会儿， 爹， 我不跑，我呢也不用你求饶。 没让你求饶。 一会儿呢，你们呢就把我送到衙门就可以了。 送衙门？ 这样呢？ 你不害怕吗？ 我还有一点看书的时间和空间。你们稍等一会儿啊，等一下我找一找关于这个美容养颜的书籍啊。哎呀，你们两个人不懂，尤其是你这个年轻人呐，你现在脸上你多大了？ 14。 你看你脸上长的这痘痘。是不是这青春痘？不要挤！哎呀， 那不挤怎么办？揪呢？ 哎呀呀呀呀！ 痘长的大痘套小痘，小痘套小小痘，小小痘里边有一个麻子， 那是套娃。 毛子麻子上面有小白尖，白尖长个小黑毛。哎呀， 那三环套月。 对呀，哎呀，你看你挤了那泛红的，你看你脸长得跟荔枝皮似的。 哎呀哎呀哎呀呀！ 你人都跟荔枝似的。 爹，他说我，我才14。 你别说，他说你这说的 皮肤，你得保养。 是我亲爹吗？ 不是，你得注意啊，清洗。注意呢，保持清洁卫生，注意这个毛孔啊，让它呼吸得畅通，不要堵塞。 那我 一天到晚在马路上疯跑一天，回去不认真洗脸，没洗干净，那个脏东西都堵塞到毛孔里，时间长的毛囊能不发炎感染吗？ 我洗了都。 再说，哎呀，您洗拿什么洗？拿清水洗那不行。 不是说就得用清水洗吗？ 不行，你清洁效果不好。老爷子， 我 您那个，你听我说啊。您今年啊，虽然才70多岁，但是呢， 没有我才14，我爹怎么可能70多了？ 老来得子吧？ 没有，我爹今年刚40。 哎呦，我刚40可不像，你看你这个皮肤啊，你看，松弛 是 下垂，跟沙皮似的。 哎， 不是那个， 我长得跟李建华似的。 不是就这意思了，您这你耷拉了，耷拉了，你得往上提呀、啊，就是皮肤的提拉呀、啊，没事练练倒立之类的。练倒立 干嘛？ 防止脸部下垂啊，有用，真的有用。 有什么用啊？ 有用。然后呢，抹点那个抗皱的，抹点抗皱的。 哪有卖啊？ 哎呦，哪有卖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都是偷的。 等会儿， 那个，反正你们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哎，我呀，我跟你说，我要有儿子呀，切， 我说儿子， 爹， 我怎么觉得都反呢？ 怎么了？ 对呀， 他是贼吧？ 怎么搞得咱俩跟贼似的？ 怎么审咱俩还鄙视了咱？ 没鄙视，我觉得你们俩没什么人模样。 你别说 话。怎么意思啊？啊，我们俩把你给逮住了，你不求饶，你反而倒骂我们俩，还鄙视我们。 爹， 拉他去见官。 对，爹，我觉得必须得把他拉出去见官。 见官。 而且，爹，我觉得这牢里的生活一定会让他这个现在他。鄙视我们的这个他的这张脸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不就见官吗？见官就见官。那你们先压着我，得回趟家。 干嘛去？ 我到家呀， 啊， 去一张面膜再坐牢去。 还美呢。 哟，看来啊，咱们这个让他爹伤透了脑筋的熊孩子也不是一无是处嘛。你瞧瞧，这不是歪打正着的，也算是为社会除了害了吗？这么大的好事，那还不得趁机全方位立体式的仔细的夸耀一番呢、啊、保不齐多夸两句啊，还真能够起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功效也说不定呢。哎，这正是歪打正着抓小偷，为民除害不用愁，保养与否又如何，天天向上